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日咧七七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咁喺一个后现代嘅网络世代咧，我就想请阿冯志富上嚟解释下，今日七七咧系赋予我哋一个乜嘢人生全新嘅重大意义咧？ 系啊，我哋成日都以为今日七七咧一定系一个苦难嘅日子嚟嘅。过往咧，我哋觉得咧就系由七七嘅时候咧就系日本去讲其他嘅问题，但系今日七七嘅时候咧就发觉我喺天星码头，然后我又喺啱啱嘅邮轮码头，甚至乎我哋见到每一个行走嘅巴士上面咧，都有阵时一张粉红色嘅相片。因为今日唔系七七卢乜乜事件，而系七七卢汉廷嘅生日，所以今日咧即系好多嘅神徒咧，同埋一众 Mira 粉丝咧都非常之开心啊！今日系即系 Anson Low 嘅生日，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即系Mira 同埋 Anson Low 嘅粉丝嘅老公咧，就有少少唔系咁开心啦，系今日突然间要食多餐生日饭啦，咁啊，即系喺度咧，就即系当然系同大家讲声生日快乐。我记得今日我哋嚟到嘅时候，本身谂住讲仇恨嘅问题，但系今日充满咗爱，充满咗大叔的爱。 咁啊，呢个 Anson Low 啊，同埋 Mira 咧，我哋都知道喺呢个香港电视剧嗰度啊，开创一个新嘅篇章啦，吓就系大叔的爱啦，第一次咧将香港呢一个 LGBT 嘅题材吓，好大胆咁搬上荧幕啦，系嘛？ 系 咁啊，尤其系即系呢个除咗推崇呢个同性恋啊，同埋跨世代嘅同性和谐啊，系好有一个建树之外咧吓，亦都系对我哋特首林郑月娥嘅政府准备啊，系筹办香港嘅叫吓 Gay Games 啊，即系所谓嘅同志运动啊，同运会啦， 吓打一支强心针啦，系嘛？即系我哋啊对政府啊是其是非其非。啱唔啱？政府做得唔啱嘅，我谂即系社会公器又好有权批评，但系政府做得啱，譬如话林郑今次吓，即系率领特区政府咧，系俾香港咧去筹办一个同志运动会咧，这个咧系符合全球啊嘅21世紀大爱包容嘅一个人民嘅潮流嘅，即系大爱包容，我都有时有啲唔同嘅睇法，即系譬如话左交咧，将个大爱包容嘅口号咧，执咗一啲言论审查啊，同埋嗰啲文革嘅作风，呢啲我哋坚决要反对。但系咧，你话喂，即系喺香港举办一个同志运动会啊，呢啲咧系会对令到香港咧系同呢个世界嘅先进文明潮流接轨一件好事。咁咧就既然有香港有大叔的爱嘅电视剧去配合，咁今日大叔的爱嘅男主角喺个七七生日咧，又岂可而唔庆祝咧？所以因为佢咧就变咗多咗人间就多咗爱心，就令到七七呢个日子咧就多咗啲和谐，系嘛？就一啲新铺上去嘅记忆，系嘛？咁啊，哇！今日听讲个海港非常之热闹，系咪？ 冇错啊！你睇下成个天星码头，除咗上昼啊 Anson Low 同阿花姐去影完张相之后咧，下昼咧我就见到咧系水泄啊，即系去非常之不通地咧，系因为好多太太都争住去同嗰个 banner 度影相啊，影到咧就排咗出去呢、这个即系巴士站咁样。所以其实今日真系一个几盛大嘅日子嚟嘅，即系绝对就唔系一啲任何嘅即系仇恨啊，又或者我哋既往好多唔同历史伤痕嘅日子啦。 系啦，咁所以咧对于推动社会和谐，我哋都记得啦，即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啊，管治嗰十年咧系促进一个叫和谐社会，我哋都记得嘅，系嘛？咁咧，所以而家咧，即系喺一个充满仇恨、撕裂同埋愤怒嘅时代咧，我谂凡亲香港出现一啲和谐嘅迹象咧，我哋身为商台同埋光明顶，都要大力咧去颂扬，啱唔啱啊？ 哎呀，唔怪之前嗰轮咧，即系当好似喺呢个崇光百货发生不幸事件之后咧，前特首讲咗句：香港咧系要修补撕裂，要解决我哋心。 深层嘅一啲问题，要缔造翻一啲和谐嘅心态。哇！我终于明白到啦，原来最和谐嘅就喺今日入边去庆祝一个即系人哋嘅生日啊，全香港市民啊太太都非常之庆祝咧，原来系咁重要嘅，即系好富有新嘅历史意义啊！既然我哋喺社会上面要去激进化，喂，咁一齐去讲 Anson Low 生日，咁好合理啊！ 咁啊，虽然咧 Anson Low 唔系一个即系。少年爱因斯坦啊，又或者咧同香港赢咗个金牌嘅运动员，但系咧佢无啦啦阴差阳错咧，佢个人气啊，同埋佢个面孔啊，同埋佢嘅气质啊等等咧，成为一个香港下一代吓，嘅一个咧即系大爱嘅象征，变咗个 icon。 系， 所以呢个系非常之咧有意义嘅，亦都系对照我哋今日谂住探讨啊呢个仇恨的哲学，尤其喺网络世代，仇恨嘅意义啊，系有一个非常之唔简单嘅一个对照嘅病毒，系嘛？ 系啊，咁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好多即系尤其是喺美国一啲胡佛研究所最新嘅报告都讲啦，喂，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勾起仇恨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乎咧有一啲国家咧系会好中意勾起仇恨嘅方法咧，就喺佢嗰个中小学教育入边咧，每住咧都会提起一啲即系家仇国恨几十年前嘅事情啊，七七事变咩都好啊。咁今日七七当然就系阿 Anson Low 嘅生日啦。但系你发觉，原来我哋勾起呢啲事件，充斥咗喺我哋嘅教科书入边咧，原来都系真系一个种下咗仇恨嘅种子。哪怕好似日本首相所讲啦，喂，今时今日咧喺我哋日本生出嚟嘅年轻人咧，系冇经历过任何战争嘅一代，甚至乎佢哋系冇参与过提供或者去话即系支持呢一个当其时二次世界大战嘅一啲嘅说法。咁点解要由佢哋呢一个下一代去承受二战战争者带嚟嘅问题，甚至乎要逼佢哋去道歉咧？所以放下仇恨咧，可能就系今日七七最新嘅意义。 系啦，冇错啦。咁啊，即系希望啊。每年嘅七七，阿 Anson Low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系有啲记忆咧，唔应该咧，长期系负担住嘅。任何仇恨都应该咧， 有个时间， 尤其系民族嘅仇恨，对于种族嘅仇恨，或者对于你不同政见或者宗教嘅仇恨咧，都系坏事嚟嘅。 冇错， 啱唔啱啊？ 系啊， 所以今日我哋即系你话借阿 Anson Low 上一栋又好，咩都好，系嘛？即系有一啲正面嘅正能量咧，我哋一定要唔可以放过啦，系嘛？ 系嘛？系啊，咁所以今日就讲 好啦。咁啊，讲翻咧，即系呢一日都系有一啲唔系好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警方啊拉咗九个人啦，系嘛？咁啊，里边竟然有四个系中学生。佢哋咧就被指为咧就喺一啲圣人啊嘅带领之下。在香港的一些劏房的一些舊的樓宇呢找了個地方在這裡製炸彈並且聲稱呢如果消息屬實現在未知一切未正式呢是作準不過官方呢有些渠道就宣布就用來炸是不是炸機場 是隧道啊等等 隧道啊等等這樣我一聽到呢我就覺得呢大鑊了因為香港呢某一套警匪片是不是曾经拍的大场面呢是有恐怖分子炸隧道 啊香港那一套的大场面好像是由警方资助的。 警方呢还要公共关系科呢是去赞助呢这个这套警匪片的拍摄。 是时任的一应该说现在的一哥当其时的二哥呢还在戏中里面有个客串的。 如果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日后的港产警匪片还够不够胆意不要说抹黑差人什么杀警察什么警察里面有卧底有奸角可不可以还容许任何的场面 是去爆炸海底隧道、机场、车站、车站月台、金紫荆广场或者百货公司放炸弹，然后走出去砰一声，你模仿荷里活啊嘛，而家学得咁过瘾啊嘛，香港是东方荷里活啊嘛，荷里活有嗰啲你又要有噶嘛，啱唔啱啊？譬如荷里活咧，人哋三十年代有套叫《King Kong》啊，吓咁到七十年代啊，邵逸夫套嗰个邵氏啊，都整一套啊《King Kong》啦，香港版，即系大猩猩咧。猩猩王啊，叫做个导演系边个？叫何梦华 ，OK， 系导演个《西游记》嘅何梦华导演嘅猩猩王咧，就是完全模仿荷里活嘅《King Kong》，就只超级大猩猩咧就出现喺中环，系嘛？然后一嘢拱冧啊，当时嘅康乐大厦。然后呢就扫晒啊呢个天星码头门口嘅嗰啲咁嘅汽车啊嗰啲咁嘅嘢，哇我哋嗰时睇得非常之劲，我觉得当场身为香港人吐气扬眉，呢个证明呢荷里活美国人做得到的，我们邵氏片场香港人也做得到。咁所以呢呢个香港电影亦步亦趋模仿荷里活制作模仿啊！呢一种咁嘅风气咧，就从此咧就从来未断过。直到咧，话最近有 3D 啊，又有大陆市场啊，如虎添翼啊，玩得仲 high， 套套咧系可以咧几亿制作嗰阵时啊，乜都爆炸得。咁而家大镬啦！而家真系俾人发现咧破获一单嘢，系想炸呢个隧道。咁你日后仲够唔够胆拍呢啲题材同呢啲场面？尤其呢几日喺度讲紧 煽动。 网络媒体嗰种叫软性煽动同埋渗透媒体啊，呢个咧系保安局局长同埋呢个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将会重点关注。 系啊， 如果你日后香港有警匪片做呢啲场面嘅话，我无论你嗰个主题系点，呢啲画面咧入咗青少年观众嘅脑，是否将会构成软性嘅？煽动同埋放炸弹恐怖主义袭击潜移默化嘅某种嘅仇恨嘅催化影响。 尤其是李局长咧就讲一句啦，唔单止喺第一阶段啦，佢话呢个保安局出咗个国安法或者政府出国安法之后咧，第一阶段好似啲大鳄咧就开始打咗，但系要提防三种嘅，一个就系传媒、电影同艺术工作。啲过往我哋啲电视剧真系有呢啲咁样嘅炸弹行为嘅时候，佢都的确真系需要提防。 所以自从我今日睇到，即系琴日睇到呢个金冠大厦搜获呢啲咁嘅炸弹爆破嘅武器，并且话系涉事者咧计划炸香港嘅一啲隧道嘅话，我即刻谂起香港电影从此可以咧冚实个棺材盖，钉埋个两口钉啦。真系玩完啦， 惨啦！我哋仲埋一个大台，仲系 唔使玩啦。 呢啲港产片 电视剧都唔可以。OK。这个真是斩脚趾避沙虫，你无谓啊。你劈呢当然可能呢是电检处而家再加埋国安法呢，啱唔啱？电检处引入埋国安法加辣版嘛。咁所以你任何电视剧同埋电影如果再有警匪片嘅题材里面是涉及爆破。同埋呢任何恐怖袭击，你就倒不如呢你拍到出嚟亿万身家亿万嘅制作呢係会有一个被禁影嘅风险，你咪平平地好似 ViuTV 搵呢搵 呢 Anson Low 唔係 Andy Low 搵 Andy Low 都有人睇嘅，拍返套大叔的爱咁咪算囉。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唉， 咁今时今日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喺呢个历史嘅时空咧，就唔单止系一个仇恨嘅日子。我哋以前咧，七一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到好多政治问题。咦？点知过咗几日之后咧，我哋本身仲有好多一啲历史民族嘅相同。但今时今日咧，就唔系咁谂啦。我哋今日七月七号咧，系充满粉红色嘅，所以七月七号啊，就系一个生日同普天同庆嘅日子，仇恨就可以解决咗啦。 咁啊，呢个咧仇恨呢个问题咧，因为网络啊，系比起前网络世代更严重嘅。 嗯， 因为咧网络呢个成日我哋其实都探讨过好多次，系好大镬嘅。 嗯， 喺网络嗰度发布一啲咧，譬如话一啲仇恨嘅言论或者暴力嘅片段咧，佢个散播率咧，同埋得到嗰个情绪啊， 个牵动 牵到，永远咧系高过一啲咧和谐啊、大爱啊呢啲咁嘅嘢。 嗯，咁所以好多社会学家咧都话咧，点解喺呢个即系上次 Donald Trump 当选嘅时候咧，唔系因为 Donald Trump 成功咁简单，系因为有 Facebook、有 Twitter， 大家有同音壁，呢啲仇恨同埋对立嘅心态咧，就建立咗出嚟啦。 尤其而家呢个网络世界咧，你知道再加埋手机群组啊呢啲嘢咧，各种复合嘅网络社交平台同埋呢个通讯渠道咧，系或疏或密或粗或幼咁样咧交织埋一齐咧，系令一个人咧二十四小时嗰个心态咧系走向孤独。嗱，成日都话独狼独狼，点解会有独狼呢？我认为喺一个城市740万人，你上到个地铁见到左右手低头族，右又睇手机咧，你每人如果你低头用手机，然后个手机每一日话俾你听吓，上个星期你嘅平均使用器系已经系超过200个钟头，你喺潜质上已经系一个独狼啦。因为你心里面虽然未有足够的仇恨或者暴力的思维，但是那个数字显示给你上个星期你用手机的使用率、竟然是超过了若干几百个钟头。这几百个钟头里面你是没有跟人家是有正常的沟通的。 这种孤独呢， 你是没有对话的，即是你没有开口讲话那种对话的。你是两只眼定定望着一寸乘寸半的荧光屏，咁你首先咧系孤独嘅，系咪？ 咁呢种孤独咧，喺几年前我哋喺光明顶都讲过，就系、是、当法国发生咗恐怖袭击事件嘅时候咧，其实点解问人？喂，一个喺法国当地出世嘅穆斯林，点解会接触到 ISIS 嘅咧？原因就因为佢本身唔系学到嗰度嘅语言，但系上网嘅时候咧，就睇咗好多激进嘅资讯。同一件事，我哋几年前啊，上两年都讲过噶，喺美国入边好多华裔嘅学生上去嘅，都系可能喺翻中国入边嘅网站，冇同当地市民沟通过。咁佢究竟一个大学生去到西雅图，一个华人啊，又唔食当地嘅食物，又唔同当地结交朋友，咁呢个系唔系孤独咧？ 咁所以而家美国咧一口气咧就拒绝咗500个中国嘅研究生去嗰啲去美国嗰度攞嗰个留学签证，可能都有考虑呢个因素。因为咧你嗰啲人啊，既然去到系对美国嘅西方主流生活咧系冇交融。个个耷低头咧就睇翻百度同大陆嘅嗰啲微博、微信， 上翻小红书。 但系你又有任务，有任务咧又要咁咩中国嗰啲国安法啊等等啊，每一个喺外边嘅公民啊都有职责要咁啊。咁你美国政府咧将呢啲因素加加埋埋，佢一计条数出嚟，觉得接纳留学生嚟美国留学，除咗我收咗你啲学费之外，除咗你好豪入对社区，可能买埋间屋，买埋一架法拉利之外，佢计出嚟啊，嗰个损害喺国家安全啊等等方面嘅长期嘅损害咧，系远远高过你留喺度3年交学费，同埋咧俾钱交租嘅金钱利润嘅。咁所以佢就有一个政策嘅转变。 过往我哋见到好多人喺美国读书，或者美国开放俾人读书呢，就嚟到唔单止学知识㗎嘛，仲有一啲公民社会责任啊，一啲德育嘅标准啊，一啲普世嘅价值。而家你入到嚟嘅时候仲系睇返呢个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 都唔用。喂，又真系好难教呢啲嘢。 咁所以你话网络啊，系对于孤独佢会加深。第二，每一个使用网络超过平均啊，这个时段的人呢，都是一个潜在的独狼。而那只狼呢，本身未必是 释放一种兽性嘅。 嗯， 以前有套戏叫《原野怪狼》，即系狼行嚟行去，佢冇攻击性，但系佢都系一只狼，系嘛？ 系。 咁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系毒狼。个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今日七七卢安廷生日咧，咁我哋香港喺出边港可以见到有一艘游轮咧，系俾卢汉廷嘅阔太歌迷会咧，就据说咧赞助，就上面有个灯饰，系嘛？ 嗯， 有啲字样，你读出嚟听。 系都系 Anson Low 嘅啫，咁啊有阵时咧会加埋 HB，HB 系咩咧？系 Happy Birthday 啊！ 哦， 系啊， 咁啊，所以有一啲咁充满爱心嘅信息吓。 嗯， 去溝淡呢個仇恨嘅網絡世界咧，係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 咩？我哋頭先講到咧，呢個網絡嗰種仇恨咧， 嗯， 係比起前網絡嘅時候咧，更加犀利。因為咧，每一個人嘅講嘢，譬如官員嘅講嘢，會可以放大。 嗯， 一啲咧暴力嘅片段咧，佢個點擊啊，因為嗰個流傳面廣咧，可以暴增。 嗯， 係嘛？ 甚至乎咧，呢個流傳面廣嘅暴力嘅片段啊，或者呢啲嘅说话，唔单止或者唔需要咧，系今时今刻嘅东西。你只要攞翻过往历史嘅片段，攞翻啲相咧，啊，都突然间要勾起翻呢啲情绪。 俾嗱举例嚟讲咧，我哋睇到 YouTube 或者嗰啲社交媒体好多片段啊，数之不尽嘅。 嗯， 系拍咗嗰啲咧小动物啊，一啲可爱嘅小动作嘅镜头。 嗯， 例如一只猫仔同一只狗仔喺个客厅嗰度，咁大家逗住嚟玩啊，追逐啊，咁咧呢啲片段咧成千上万，有一啲譬如话一只猫仔就瞓喺一只狗啊啊个怀里边好温馨啊咁啊系嘛，有时只猫仔走去伸只前爪去逗下一只老虎狗嘅鼻尖，只老虎狗又冇咬佢啊，当佢好朋友啦。呢啲片段咧，我谂收到好多， 嗯， 好多点击率都好高嘅。但你睇下个留言咧，就系好静，即系好静态嘅。我很可爱哦，或者咧，我也很想养一只像片里边啲小猫哦咁。但系如果喺一啲咧充满仇恨同暴力嘅国家、社会或者城市，出现一啲咧超级变态嘅虐待小猫，或者虐待动物嘅片段咧，你会发现咧呢啲片段嘅流传咧系动态嘅。 嗯， 是好劲的，同埋激起后面的那些那个留言呢，亦都是充满呢激愤的。 譬 如一定要搵那个拍呢段片出嚟，将佢碎尸万段啊，剥皮啊，等佢好像那隻猫咁死法，是吧？ 嗯， 呢啲呢你要睇下，是吧？ 嗯， 就是仇恨啊同埋暴力嘅散播咧，系永远咧系高过爱心同埋善良嘅。 系，其实 Netflix 入边有一套纪录片啦，咁《Don't Mess with Cats》嗰套啦。其实你见到加拿大当其时就有一个杀猫嘅片段，一出现咗之后咧，就全球嘅爱猫者咧都想揾个凶手出嚟。 系， 最后呢个凶手当然系由杀猫杀狗去到杀人啦。嗱，呢个问题咧就唔系重点，重点你睇嗰套戏入边中间有一段咧，就系佢误以为另一个飞车党嘅人咧系凶手。最后在所有人的抨击底下，这个人被误为凶手的那个是自杀身亡的。整套的 Netflix 这个纪录片是将这套轻描淡写得很紧要 的。所以这套纪录片揭示一个非常之重大的人性的危机。就是第一，你刚才说是三段论，就是有些凶徒借助网络去散发这些残酷虐杀动物的片段。本身呢已经是一个邪恶的动作，同埋呢当然毫无意义，是空虚，是吗？同埋呢啲咁渺小同平庸嘅人嘅低端人口呢，喺一个网络里面发现 是怎么样去补偿他们平庸的一生呢，是唯一吸引全球的注意的呢，就是做一件这样的事。 Okay? 嗯、 所以这种残杀动物的片段的拍摄的行为呢，在广义上来讲我认为是一种恐怖主义。 嗯， 是一个恐怖主义。 冇错，如果你睇翻事件与教授喺上个礼拜嘅访问底下咧，讲咗啦，咩系恐怖主义基本嘅定义咧，就是、引起社会嘅恐慌， 同埋咧系残杀无辜啊嘛、 嗯， 其中一个特征就 系、 是， 系 嘛， 系、啊、 引起社会恐慌啊嘛。 嗯， 然后咧，佢加埋佢想自己啊，系有一啲满足感。好啦，呢、这个第一段，第二段。就必然激起咧网络啊好多爱护动物嘅人啊嘅愤怒。嗱呢啲本来爱护动物嘅人咧，我哋都知道点解你中意猫同中意狗咧？你本心本性当然系有善良喜爱动物嘅一面，或者咧另外一啲人咧生活咧好空虚同埋好寂寞，于是咧系要一只动物咧嚟到陪。又或者呢一啲港女咧，系以前受过恋爱嘅创伤，啊，俾个男朋友咧抛弃咗，于是佢觉得对男性咧觉得失望，唯有养住只狗，觉得对只狗咧，狗对自己好过任何男人。嗱，养宠物嘅人咧，佢哋嘅潜意识嘅动机未必啊，都系咁纯洁嘅，好多咧系受过创伤。好多本身咧有啲压抑嘅愤嘅喺个社会里边已经有啲压抑嘅不满，或者本身咧系有啲不愉快嘅记忆。咁、因为你平时好彩，你有只猫，只猫只狗咧系陪伴你咧，系会将你记忆同埋呢个意识里边嘅负能量咧，唔系消除，系减低同埋压抑住啫。但一旦出現你的手機度傳嚟傳去一個你不相識的人在一個邊個國家有殘殺的貓狗的時候，你那種壓抑在石頭底裏面的仇恨啊，同埋創傷啊，同埋憤怒的負能量一樣釋放出嚟。可能咧嗰個仇恨釋放出嚟的比例是跟你對動物的愛心咧係差唔多嘅。所以千祈唔好以为呢爱动物嘅人啊就等于呢个性格啊上面全全天使。我自己都知道我好爱动物，我好鍾意猫同狗。但係有一句好出名嘅一个哲学家嘅说话。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呢个哲学一个前提是我认识的人越多啊。我才越喜欢狗、我喜欢狗呢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喜欢狗、是因为我受过创伤、我见过很多衰 人我见过很多贱人、我见过很多恶人，我对人性、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客观的，因为你自己的际遇的问题、我认识得衰人贱人多，所以我对人性失望，于是呢我将那份正确应该投射去人间大爱那份爱心呢就转移移咗落去猫同狗嗰度，于是咧就对于猫同狗嘅爱心咧系超乎比例地浓烈，嚟到掩盖我前半生系对于人性人嘅厌恶。咁所以当你见到一段短片系一个猫杀手去残杀啊呢个动物嘅时候咧，你前半生压抑嘅对人嘅厌恶，甚至系仇恨咧。是会被那段片激发出来。 甚至调返住咁讲啦，就係、话如果一个人係将自己一个武力摆落去扼杀一啲弱小嘅猫狗嘅时候呢，变相亦都係反映咗佢自己可能内心入面家庭嘅不满啦，又或者对于生命啊，对于自己权力嘅欲望。所以唔单止呢嗰种仇恨啊，或者个扭曲嘅心理係体现喺啲爱猫爱狗嘅，当然唔係全部啦，但部分嘅人入面啦。但係杀猫杀狗嗰啲呢，好、多时候呢都的确係一个暴力同埋系好大嘅问题。 当然嗰个系问题啦，嗰直情系撒旦嘅源头同初心啦。我讲嘅呢个系三段论，系第一段我头先讲，我讲中间呢个第二段啊。网络嘅反应啊，群情汹涌啊，你未必系一种咧，即系我都未必完全系一种正义感。当然佢系正义感。OK， 如果我系。睇到呢啲咁嘅片段，分分鐘我都加埋把口入去，一定要咧人肉抄呢樣出嚟咧，點點點嚇！但係我潛意識裏邊咧，可能我嗰份基於對動物嘅愛同呢個同情心咧，係 因为那句哲学家讲讲，我认识的人越多，可能是基于我对人性的失望甚至是厌恶的，所以那一下被个网络这些呢叫 ghost spiral， 这样一传播呢，这种这样的厌恶和愤恨呢，是可以呢好似爆原子弹咁样咧，系同无成千上万好似爱护动物嘅嗰啲人一样咧，释放出嚟。嗰、那个其实就系负能量， 系啊，系咪？嗰阵时个负能量咧，就喺到美国发生咗之后咧，就系、是、嗰个飞车党嘅人， 冇错啦， 明明就系唔系嗰个凶手冇杀嗰只猫。 嗱、啊，所以个三段论第三段咧就系讲到呢样啦。点解个飞车党明明唔系杀黑猫嘅凶手，但系就俾呢一班爱猫或者爱动物嘅？ 是 公义的人士呢，是让误作是一个凶手而走去追剿他，他一定申诉我不是，我是冤枉的，但是那时候没人听的，或者没人信的，或者信的人呢是少数，但已经嗌不停其他那些爱动物和爱猫的人释放出来的仇恨，那个呢就没有牺牲一条命了。这个三段论呢，我刚才讲就 是 在网络世代，人类有史以来，包括你计埋中世纪欧洲猎巫啊以来呢，啊都未曾见过嘅，系非常之严重。 猎巫嘅时候咧，见过有类似嘅咩咧？就睇发觉猎巫嘅年代点解咁成功咧？就是、因为喺猎巫之前咧，印刷术唔系好强。 系 当猎巫嗰阵时出现咧，恰巧就系印刷术好强嘅时候咧， 传播啊嘛， 就传播到由欧洲嘅猎巫去到美式嘅猎巫嘅时候咧，美洲嘅猎巫咧系异常凶狠。 冇错。 咁但系你谂下啦，喂，而家都有啲猎巫嘅心态，但系放上去嘅咧就唔系印刷术啦，而系 social media。咁呢一种心态， 所以都唔净止话杀猫啦，任何一啲暴力嘅事件咧，吓、喺类似地都可以 trigger 一啲咧，平时系你表望落好似公义同正义或者爱国，系嘛？嗱，呢啲公义啊、爱国啊、爱护动物啊，呢、這个叫民主啊，呢啲咧本来喺概念上边嚟讲咧，都是好事嚟嘅，或者表面上睇都是正面，但一旦经啲网络咁样咧，搞一搞混，沟一沟，然后一释放咧，就一定是负面嘅嘢，系咪？嗱呢样嗰呢个呢种咁嘅观察咧，我哋连结埋咧去睇翻最近呢几日啊发生嘅事，铜锣湾、崇光。然后咧警方所讲嘅嘢，然后咧个恐怖主义，然后你一讲恐怖主义就激起一啲咧同情嗰个刺客嘅人咧更加大嘅愤恨，系嘛？好啦，然后咧中间咧就出现哀悼 ，OK，哀悼呢个市民咧就白花，然后咧今日咧就拉咗一个揸住白花去现场哀悼嘅女子，又话抄出据说咧个背包里边有戒刀，有把戒刀，于是就以咧藏有攻击性武器喺度扣留紧。嗱，所以呢个对于爱同埋恨、和平同埋暴力 ，OK， 有啲学者就话喂，哀悼系一种咧正面嘅嘢，点解咧你将佢当佢负面 ？OK。嗱，呢啲嘢溝溝埋埋咧，喺香港1841年開埠以來啊，我可以咁講，係不具備有相應嘅知識。我話知你中環精英有幾多會計師，有幾多咧炒家、金融啊、行政務官。你遇到而家香港呢一個一年來呢個咁大危機，衍生呢啲咁嘅副作用，即是你剛才那三段论，就是衍生一个飞车党都被人这样残杀无辜，现在这些都是。 是 这个过去一年跟着国安法，国安法之后呢，然后呢衍生出中间呢经过那个连龙场那个吉人啦，这个咩落到水喉通藤边去教啲细路啦，仲有呢个叫杀无赦啦， 跟住仲有个即係性格优良，定係佢话佢好似品行良好，就喺、是、隧道嗰个案件啦。 我话呢个中间呢嗰啲有咩因果关系？ 情操高尚，我记得啦。 到底系咪话？到底是不是说这个某一份刚刚结束了的报纸长期他的办报的风格耳濡目染，是令到下一代的人是充满暴力思想或者颠覆的思想呢？这个正如特区政府说，喂，打了几百万剂 啊，這個叫做科興或者伏必泰，有幾十人打完之後呢心肌梗塞或者死了，特區政府說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嗯， 好啦，好啦，我問你這個因果關係的論證啊，到底中間有沒有政治偏見呢？譬如說那個銅鑼灣那裡那個插警那個，你可以因政治立場說煽動，不是蘋果煽動，是那些水喉通和藤條殺無赦那裡煽動在先，那我怎樣證明呢？另一方面你愛國愛港的又不是、你在家裡很多蘋果、是吧，對不對？咁个因果关系喺边度呢？ 系， 咁呢个你上到法庭都拗唔清楚㗎喎。 冇错。 嗱，你確实系一个先后嘅一个呢，一个时序嘅问题。 嗯。 但系呢，你当你拗呢个问题嘅因果关系嘅时候呢、你就要永远记住同注射疫苗之后死亡咁多人，而特区政府至今未有一个提出赔偿。个理由就系冇因果关系， 冇直接因果关系， 冇直位，至少系冇直接因果关系。佢揾医学专家讲话冇直接因果关 系， 但系有冇一个足够嘅社会科学专家出嚟，好似医学权威咁话？呢、這个空头屋企、你喺屋企发现好多某一张报纸嘅私藏版，系咪一个直接嘅因果关系咧？ 系咪睇咗所有报纸人都偏向暴力啲啊？定系只不过系个别事件，好似林郑讲完打呢啲疫苗出嚟咁样咧？ 系个别咧，系咪啊？啱唔啱啊？嗱，所以而家你加埋呢个网络咧，就两边咧就各有叫嚣，同埋咧系各有呐喊。 嗯， 嗱，所以而家啲成全个世界之混乱就混乱喺呢处。 嗯， 系咪啊？好得人惊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所以大爱是不敌仇恨的。咁有一位咧網民咧問：如果係咁咧，左膠點會贏緊？呢、這個問題咧就如果你聽開我哋兩年光明頂，你就知道個答案。 嗯， 左膠唔係真正代表大愛啊。 嗯， 係嘛？佢係以大愛嘅理論、借口同情感，最終係 sell 緊一個恨啊。 嗯， 而家睇到政治正確 cancel culture 啦 ，cancel culture 系啊， 系咪嗱？你可以唔中意 Donald Trump 呢个咁嘅总统，但你不能够咧系要话喺佢竞选输咗之后，要喺成个华盛顿针对同佢竞选过嘅人嘅助理同雇员，要成个华至少成个华盛顿地区不予雇佣，嗱呢个就系恨啦。但当然咧，当初话反 Donald Trump 嘅人就话阿 Donald Trump 咧喺度鼓吹种族仇恨，咁咧你一样用恨、仇恨去惩罚仇恨。正如咧，我哋最近听到，我都听到咧，啊《苹果日报》咧就虽然系结束，但系咧私底下有一啲人话，佢哋嗰800个雇员永不录用，系搵唔到工嘅。只要你答出嚟，你话喺苹果做嘅嘢，私下嘅民间企业老板都唔应该请。如果你请，系俾人发现或者俾人告密，一样有网络招呼，好似而家招呼维他奶。 冇错，如果你嗰个800个员工有几个唔觉意落咗一啲上市公司度嘅时候，喺内地嘅啊啲小粉红会唔会做其他行为咧，都令人担心。所以头先你讲爱同恨中间个交界喺边度咧，就系、我哋成日话左交嘅大爱咧，最大问题就系佢唔系 promote 紧爱，佢 promote 紧 identity， 一个非有即敌嘅 identity， 就系话喂我用爱嘅名义做包装，然后咧将佢就话喂呢班人咧系我哋。自己人咧就值得爱， 嗱，所以你话光明顶系咪一组动足先机啦？你呢三几年听开你都知啦。我唔系话身为香港人特别关心美国啲政治啊，系发现美国国内啊，东西岸出现呢一股啊系有毒嘅。大爱意识形态啊，里面包装的是列宁主义的那种斗争和仇恨。 其实不止列宁主义的这种爱的包装亦都体现了在譬如说一些民族的情绪啊，以爱民族作为标榜的 identity 啊， 都是有个问题。 啊、那今晚呢就意犹未尽，听晚是不是都是你回 应该都是。 好，听晚11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